遥远的路程，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。再次的见面，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。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，有着旧日狂热的梦，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，有着依然的笑容。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就在那多处闪亮的初次回忆的青春，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，改变了我们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罗大佑的一首《光阴的故事》，是一首能够让我们回想起很多过往的一首歌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呢，也是属于《光阴的故事》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，那就是朋友。我们接下来呢会听到周华健带来的这首歌。 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日子不再有，

北京时间19:00。